存在，我们认真感慨，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。 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 Stop.

陪你的昨天，每一步都跟不上你，看距离越走去越远。太阳下的逛街，我想静静枯萎的薄荷叶，跟不清还要追，哦

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，哦，我要唱这歌 片海，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。 Honey, what we got, honey, is just enough. We got some extra.

转眼即便何时暗藏深渊，停下脚步下雨的街，红是鲜血绿是枯竭，黄灯彻夜伤我不眠，游戏无法破解。

身边，你却一直都没有发现，还在等待不成立的语言。哦哦，爱是一支利剑，射向了把心中间，从此生活开始真心话大冒险。

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